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失眠的朋友啊？我昨天晚上是有点睡不着，所以呢，我就听了一段属羊的音频。 哎，我也睡不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事儿？ 咱们俩聊着，今天早上节目还能做吗？都是不想睡的人，送给大家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庄心妍的新歌《不想睡的猫》。 别是这烟头鸟，你爱的火苗，封锁心跳，能听见美妙，听见承诺有效，循规蹈矩太可笑，这里不是学校，现在才知道课本说的都太无聊，深深夜夜的姑娘见过没有很骄傲，见过定身的姑娘让谁不得了，来吧神魂颠倒，不想睡的猫，连精神都不要，四处去找药， 庄心妍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不想睡的猫》，但我觉得这猫还挺闹腾的，真的挺不想睡的哈。 就因为想睡的话，如果不闹腾，不就乖乖的自己过一会儿就睡着了吗？ 那我如果睡不着的时候，你给我放这么一首歌曲，那真的有点睡不着了哈。 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属羊的梗哈，你想象一下，像郭鹏这样一个醇厚的嗓音在旁边跟你喊着。 一只羊，两只羊 ，完了，这个叫不够睡的了。 大家应该会想入非非，而不是想羊了啊。 但是昨天呢，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到了晚上之后嗓子会有点不舒服的状况，因为这个空气状况还是有一点点不好。不过呢，随着这个冷空气的到来，今天的状况有些改善了。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2.5 度。昨天白天到夜间的本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小雨，但是温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哈。早晨呢到上午，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小雨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呢降雨是趋于结束的。而早晨呢由于空气湿度大，所以呢本市呢有轻雾或者是雾，影响了很大的能见度。所以呢如果您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白天的能见度就会逐渐好转，所以呢大部分地区或者时间是比较适宜出行的哈。 嗯，但是现在呢我们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哈。今天上午本市是有雾的天气，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小于500米，请大家要注意防范。昨天是个周一，大家出门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异常拥堵，就是因为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别出事故哈。咱慢慢悠悠的走，总有到单位的那一刻。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阴转晴天，早晨有轻雾或者是雾，东南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啊。 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有轻雾或雾的天气，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的能见度逐渐转好啊，心情好像也随着开心了一些些。但是看到今天的签到前三名，我觉得这三位朋友应该过来分享一下热门经验了吧。 是谁？ 第一名费劲老朋友，第二名是万众期待的江中曹山湖同学，第三名是最近上榜很频繁的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叫做蔷薇。第四名山林动人，第五名是李丽。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太子，第七名赵林璇，第八名是维尼贝尔，第九名夏雨，以及第十名七秒的记忆。哎，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各位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最近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可能你一开始呢是在娱乐版面听到这个话题的，是因为奶茶妹妹呢跟她的先生最近去到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当中，两个人很是要好，但不过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一场特别的婚礼。 是， 这是英国公主和她的酒商男友最近完婚了，这也是英国王室在今年迎来的第二场主要婚礼。 这次的婚礼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一次呢王室的尤金尼的婚纱特意设计成了露背装，那露出的是他12岁的时候接受了脊柱侧凸治疗留下的伤疤啊。那这个就会比较有意思，大家一般人都会遮掉这套伤疤，而他是特意的露了出来哈。 而且婚礼对于一个女生来讲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高光时刻了，所以他选择在这一刻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伤疤和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其实也真的是特别值得钦佩的一件事情。这个尤金尼公主想跟大家专门介绍一下，因为她不像英国王室当中比如说像哈利王子啊，然后他们这些还有他们的太太啊这么的受到关注，可能不管是从长相身材甚至衣品来讲，可能她经常都是一些时尚周刊去批评的对象。但是她这一次在自己的婚礼上选择露出疤痕，却是一种用非常可爱的方式向那些照顾过她的人去表达敬重，也同样是支持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来勇敢面对自己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做法也是得到了很多媒体包括网友们的一致点赞。 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除了那个在自己婚礼的时候呢非常真诚的袒露出自己的一些伤疤，我觉得这也算是对自己的另一半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俩要真的是坦诚以待，对不对啊？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呢我觉得他还保有了一份社会责任感，也希望能够帮助同样有这样的一些疤痕的人能够去直视自己的一些困境，或者是直视自己的一些不完美哈。 对，因为毕竟是公主嘛，所以公主大婚，92岁的女王还有丈夫菲利普亲王以及其他的王室成员都出席婚礼了，包括大家一直特别喜欢的乔治小王子，虽然今年只有5岁哈，还有3岁的夏洛特小公主都是去担任了花童了。那么也是非常的祝福他们今后的这个婚姻道路会甜甜蜜蜜的。不过呢因为这个英国公主她选择这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婚礼，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能接受自己身体当中哪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或者说性格方面也可以，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习惯方面也可以哈。 总之就是不够完美的地方，你觉得自己有哪一些，以前的时候觉得哎呀不行我怎么是这样啊，但是慢慢发现呢其实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估计很多人都会说我觉得我的鼻子可以高一点，眼睛可以大一点之类的。 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玖哲，不完美。 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 是我，你怎么能 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逗号完美， 但是我就知道我们的后花园里面会出现像张海洋这种答案。我最接受不了的地方就是我太完美了。 哎呀，我这么完美， 真自信，你知道吧？ 太完美了该怎么办呢？ 有点像那个抖音前两天那首，我怎么这么好看？ 我怎么这么好看？就是我录过这个抖音的小视频啊。 是。 当然呢，我们的抖音小视频是在明天给大家送出的。今天我跟郭鹏是要斗斗图，不过在斗图之前呢，还是想来看看各位能接受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有哪些哈。 嗯。 飞鸟说，作为一个肥宅，我可以接受自己胖，只要快乐就好了。 哎， 有可能尝试过各种各样减肥的方法，到最后觉得说，哎呀，就是减不减无所谓了，就开心最重要嘛。 嗯，其实所谓胖呢，我觉得分两块看，一块呢可能是对你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负担或者会负荷，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存在于别人的眼光当中的话，这点大可以不用那么太在意啊。 哎，我同意， 你能接受自己最美好的自己，这件事情比较关键了哈。 对，就如果是出于从健康方面的考虑的话，我觉得可以控制一下，但如果说单纯是出于对别人的眼光的话，其实接受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红色部队说，我可以接受自己懒癌时不时的犯啊。这个最好还是别接受啊，能改就改一下，是不是吧郭鹏？ 你能接受的话，但你领导不能接受啊，是不是静月啊？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宗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辩证的题目，他说，当我爱的人也喜欢我的时候，就是最完美的，不存在什么不完美。 但这个我觉得隐隐的好像透露出一点点这个撒狗粮的味道，感觉他就是其中的当事人，对不对？ 哎呀，虽然他跟我们说身高太高了，记得小时候想买一条就是裤长合适的牛仔裤，都是一件难事儿，就穿上基本上就是九分裤或者八分裤，总之就脚踝一定会露在外边， 感觉还挺时尚。哎，但是如果穿成七分裤的话，好像在冬天的这个时节当中就有点奇怪了，因为你一定会露出一截这个所谓的棉丝袜之类的东西啊。 所以今天其实在问大家说，你能够接受哪些不完美的地方？可能在你心中你觉得不完美的地方，在别人心中就是自己巴不得让我高个两公分好不好，让我高个五公分。 是， 特别是当我们吃东西想要减肥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他就是怎么吃都不胖，他就会特别哀怨的跟我说，其实我特别想增肥，然后就跟他说，你出去，再见。 有这种朋 友吗？有劲， 千万不要介绍给我。 各位有哪些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但现在已经接受了，可以接受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首歌曲过后，今天就是静鱼和月月鸟小哥哥的图片 battle 环节了，别忘了来投票哦。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Dirty tissues, trust issues, glasses on the sink, they didn't fix you. Lonely pillows in a stranger's bed, little voices in my head. Sacred caving, stop the bleeding. Lost a little weight because I wasn't eating. All the souls that I can't listen to tell the truth. Loving you was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Loving you was cool and high and sweet. Loving you was sunshine, safe and sound. A steady place to let down my defenses. But loving you had consequences. Hesitation, awkward conversation, running on low expectation. Every siren that I was ignoring, I'm paying for it. Loving you was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Loving you was cool and high and sweet. Loving from loving you. Consequence 来自 Camila Cabello。 天哪，这竟然是卡妹的歌曲啊。 对，我就知道说出这个演唱者名字的时候你会惊讶一下。 对啊，就是在我印象当中他不是一直是 劲歌热舞 滴答滴滴答滴那种感觉的、啊、 那是李玟吧。有点像南美李玟 Camila Cabello。 对啊， 像我们昨天说的剑外千颂伊啊， 倒数开始 永安李老傅啊。 什么永安李老傅。行了，你剑外千颂伊差不多可以了啊。 那南美版的这个李玟哈。 Camila Cabello 带来了一首深情的歌曲，比较少听到他有这种深情低吟浅唱的一种歌曲哈、嗯、就像之前他大热的单曲都是类似于像 Havana 那种的比较电音舞曲的一种感觉， 是 带给大家不同的一点感受。今天来问问各位的是，你能够接受自己身体当中哪些不完美的地方？剃个头跟我们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虽然跟其他人比较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同样跟别人比较也是各种各样的完美，所以要感恩父母给予自己的一切。 嗯，剃个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逻辑感觉还挺好的哈，绕着绕着就把我们绕进去了哈。到底是跟别人比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感恩父母给予自己的一切，就是接受自己的所有的东西才对哈。然后呢 ，Case 呢说，月月你的小哥哥不要解释。 胖， 他的意思是我刚才在解释胖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没有解释，我就这么想的呀，你知道吧？ 他就接受自己了，对。 别，我还早上快跑呢，好吧？不要这么说的这么直白。虽然跑了三个月，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成效吧。 但我觉得平行世界应该说出了月月鸟小哥哥的心声。 怎么说？ 他说我接受不了自己胖，但是我又懒得减肥。 哎，这不光是我的想法。我跟你说，当年著名的歌唱家帕瓦罗蒂先生曾经说过、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海鲜呀、披萨呀，包括所有的意大利美食。意大利人嘛，对吧？ 对。 然后呢摸着自己的大肚子睡着，早晨醒来以后大肚子不见了。 这是梦吧？ 这是他最大的梦想、啊， 就很幸福，对吧？ 对啊，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但后来应该也就接受自己了吧？老天给了他那么一副金嗓子，所以胖点也就胖点吧。 是的哈。 小陈的珍丽娜跟我们说，可能说到能够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性格吧。就性格比较开朗，但是脾气不太好。我觉得怎么像在说我呢？ 嗯、 他说自己从高中到工作，曾经有三位男生，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都说：“哎呀，你好可爱，像小精灵一样。”但慢慢后来就都疏远了，可能就是因为暴脾气吧。他们吓走了，好在现在的老公比较包容他、 嗯、 他也尽量在克制和修正自己的脾气， 是 接受自己的坏毛病并努力改正，就是今天想要回答我们的可以接受自己不完美。 但是我觉得老公现在应该在瑟瑟发抖，他说好在老公现在包容我，但是我在尽量克制也有克制不住的那一刻，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啊、对、啊、 我就比较能理解，你知道我们这种脾气不太好的人吧就发起火来就不是我们自己。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上次跟你妈妈这个克制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妈妈说：“静瑜啊，你看你也不要太，你也不要脾气那么大，对不对、啊？ 你说谁脾气不好？” 妈妈说：“哎，我没有说你，我没有说你，我只说我给你提个意见。”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自己也不够完美的地方，也是脾气不太好。我们来一起慢慢改正哈，嗯、一起勇敢的暴露自己的缺点，勇敢的一起来修正一下。 是。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每一年呢，因为这个金鹰奖是在湖南举办的啊，包括评选金鹰女神呐、啊、金鹰奖的开幕式啊等等，都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嗯。 但今年呢，因为这个最具人气演员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的花落名单，在网上倒是掀起了一波热议。 是。 然后你知道在微博热搜当中有一栏叫金鹰奖水 是这个已经上热搜了，而且有不停的有人呢去豆瓣开始给他们打分啊。昨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啊、李易峰和迪丽热巴是同时获得了最具人气演员奖以及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所以呢是迪丽热巴这次获奖呢可能是引起了一些非议啊，因为她的那部戏之前在豆瓣上打分是4.6分，昨天呢经过一天的刷票到了4.3分，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但是看看哈、啊，张译跟丁柳原是获得了观众喜爱的演员奖，但是张译跟丁柳原这一次拿出的作品的表现，其实大家更普遍认为说是要更胜一筹一点的。 没错。 但是这个最佳电视剧奖是花落《海棠依旧》， 嗯、 而陈丽也是凭借着《海棠依旧》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是，那这一次呢，还是首次颁发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奖，以及呢，这一次呢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准。和著名的剧作家王朝柱是荣获这样的一个殊荣啊。 嗯，那李易峰和迪丽热巴虽然是同时获得了最具人气演员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不过两个人应该也很烦恼吧、 嗯、 本来拿个奖挺开心的事情，但是却掀起了一波关于自己演技冷嘲热讽的热潮出来了。 其实李易峰去年这一年的表现还可以，动物世界这部电影还是让大家收回了一些大家对他的一些成见、啊、 对，包括在音乐方面他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比如说他联手了最近在中国新说唱当中大火的 Lexi 刘柏辛，也推出了新的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易峰的一首老歌，也非常适合早上送给各位，早安摩天轮。 也努力爬上窗前，想要飞得很远，摩天轮在转圈，不停经过蓝天，要去的最高点，等待的时间，眼泪有点咸，过玻璃看见两张固执的脸，我加班忘记想要被全世界发现，闭上双眼色彩渐变，好想冒险，总会到最高点，再坚持一天，梦会实现，我们在高处吹着风，做渺小的梦、哦、一步一步攀升的幸福，摩天轮动，还像阳光穿透云朵，让世界动容、哦、陪在我肩上的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 下班，王子想要被全世界发现。闭上双眼，色彩渐变，好想冒险。总会到最高点，再坚持一天，梦会实现。我们在高处吹着风，做渺小的梦，一步一步攀升的幸福摩天轮动。爱像阳光穿透云朵，让世界动容。背在我肩上的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 我要感谢李易峰，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早晨坐过摩天轮，原来早晨坐摩天轮是这个样子啊！ 我在想早晨游乐场最早开应该也是十点以后的吧 对，所以早安摩天轮这人的心态还是挺值得玩味的啊。 来自刚刚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具人气演员奖的李易峰带来的早安摩天轮。北京时间7:2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可以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002跟我们说内双，你们懂吗？就是那种睡得好就双眼皮，睡不好就单眼皮的痛你让我想到了之前霍思燕跟恩哼，然后两个人参加节目，然后要给恩哼拍照片的时候，霍思燕打一声等一等，冲过去之后开始给他揉眼睛。 揉 这恩哼的眼皮要揉一揉才能变成双眼皮的 啊？这招可以这样吗？那我自己其实也可以操纵我自己的双眼皮。 不，这是内双，就是你使劲揉，你要不是内双的话，你怎么揉你可能也揉不出来啊。 也是， 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零零觉得自己就可能这方面不太完美，想去割双眼皮，但后来慢慢觉得其实单眼皮也有独特的魅力，也挺可爱的，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也是啊。孟冰说呢，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呢，老师觉得这个左撇子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很好呀。 是很好啊，左撇子就小孩聪明，就你可能左右脑更平衡，而且我会发现说左撇子你在吃饭的时候不容易跟别人撞到。 但是如果你正好那个人坐你左边的话，你俩很容易撞到。 你挪一下位置不好吗？ 拜托换到我右边去，谢谢啊。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你可以接受哪些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同样今天静鱼和月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大战依然在继续当中，我们的关键词还没有放出， Kiss 就已经提出了一句话，投静鱼，谢谢你啊。 不太合适， 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 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各位可以先发送吃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能收到今天的图片了。同时想要看看月月鸟小哥哥的图片呢，发送一下看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期待着各位的打分和点评喽。 吃吧和看吧，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大牌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10月18绚丽开启，市商务委主办。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 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轻功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你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只知初衷别忘记。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地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丧，心到处带的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只知初衷别忘记。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一首在家乡。其实今天呢，各位发送吃吧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就会收到一张静瑜正在吃面的照片。 是， 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回复说好香啊静瑜，你知道到底是哪一家的哪个面呢？ 然后呢这个王静说必须是静瑜，话说呢一大碗面还要配火龙果，吃得了吗？ 吃得了吃得了，因为面特别香。然后过夜明也说静瑜你的饭盆比你的人还大，不比人大有点夸张了哈，比脸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确实比脸大，而且不是大的一点，大家可以去发送一下看一看，平常的娇小可爱的静瑜今天怎么吃这么大一碗面。 嗯，那么 你是准备放弃这个放弃你身材了吗？ 我身材好，没有偶尔放纵一下吧。金阳雪也在问我说这到底是什么面哈，所以其实你想让大家猜一猜，这是静瑜家乡的味道。所以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来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面呢。 对， 发送吃吧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瑜今天送给各位的图片了。 是，猜猜静瑜吃的是什么。同样呢，如果你发送看吧就可以看到一张我的图片啊，而且呢我这张图片当中会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当时的这种表情和我当时的这个样子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叫看吧。 小鱼仙说月月鸟小哥哥你这张图片看起来好困的样子，你关键词应该叫睡吧。 我在一家便利店里，我直接睡人地下有点不合适吧。 但是便利店小哥很抢镜啊，这圆圆说的。 哎， 你们俩这个互动还真的蛮奇怪的。 嗯， 不过从上周的小视频开始你就一直在翻白眼，所以你到底是有多不满啊，最近的生活请问一下。 对，工业一名的说你的大白眼没谁了。哎，我也奇怪我为什么会翻白眼，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是一种学术名叫三白眼这样的一种类型啊。 什么意思啊？ 现在你就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新晋你刚才说的视帝对不对啊，就这个李易峰跟我的眼睛类型是一样的，三白眼啊。 你别待会儿李易峰的粉丝大军就要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各位粉丝， 我只说我们的白眼一样， 无心之言无心之言，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吃吧或者看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今天的斗兔 battle 大战，看看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哪一位。 哎，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大家很熟悉的台湾女歌手周蕙，最近带着自己的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在北京举行了音乐分享会。 嗯，周蕙呢是剪短了头发，一改在约定当中的温婉甜美，通过了十首重新编曲的经典老歌，一展自己蛰伏五年后的全新改变。这一次呢我当时是在现场啊，也是全程看了这一次他的音乐分享会。实际上呢确实周蕙呢在暌违五年之后给人带来的印象和当年他那个 甜甜的情歌的周蕙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一次呢，他这张专辑当中选播的都是他小的时候听过或者有印象的一些歌曲，算是一个老歌翻唱的这样一个专辑了。 对，所以新专辑的名字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就希望唤醒大家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比如说这十首歌曲的原唱有邓丽君、凤飞飞、姚苏荣、欧阳菲菲、珍妮、张丽敏、黄莺莺、陈秋霞、蔡琴、苏芮啊，这十位传奇的女歌手，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她们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所以呢，周蕙也是选择了其中比较经典的十首来进行翻唱。 哎，而且呢，现场呢，你会发现改编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现代感的一些东西。虽然呢，绝大部分呢是情歌，也是改编的有点爵士感，但是呢，在《今天不回家》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呢，也是融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他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增加一些新鲜的感觉了哈。 但是虽然说我们在追求新鲜，不过还想回味他最早感动我们的那个瞬间。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蕙耳熟能详、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这一首《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曲库继续回来啊！ 今天呢，来听到的是周蕙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约定》。那刚刚有很多朋友发送了“吃吧”或者“看吧”，那还有很多朋友接着说：“哎，发点别的会不会有？玩吧，喝吧，睡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玩吧，我们俩怎么也不能发个玩吧？ 撒花啊！ 对啊， 刚刚呢，让大家猜一猜，说鲸鱼吃的面到底是什么？熊大说：“难道是裤带面吗？”哎呦，这面好香啊！其实呢，这是陕西的一种特色的美食，就是最难写的那个汉字。 让我猜一下，是不是"biang biang面"？ biang biang 面 啊，不 biang biang biang 面是吧？ 哎，对。那各位来问一下，就是说月月鸟小哥哥，所以店员为什么看你是这个表情呢？ 嗯，他说店员以为腾格尔来了。夏雨说，我店员当时看我的是因为这样，我当时摆拍了好久。店员当时一直在看我，哎，这大哥在干嘛？ 就为什么要在店里啊？换个地方不行吗？好奇怪的呀！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吃吧”或者“看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与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四缸高性能、四缸经济、两缸超经济三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5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榜。 要跟大家介绍10月19号要上映的一个新片动画电影《无敌原始人》。 嗯， 那么这个《无敌原始人》当中哈，要隆重介绍的就是他的这个配音阵容。 对， 大家很喜欢的抖森、汤姆、希德勒斯顿将会为片中的大反派暴君来配音。 哇，他的声音是超级迷人啊！而暴君的死敌原始人道哥的配音者呢，则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男主角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 这是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你要敢把他的名字念错，待会儿大家就打一架。 埃迪雷德梅恩是不是啊？没有问题、啊。 对，也有翻译成埃迪雷德梅因的啊。 是，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导演呢，小杨·肖恩之父尼克·帕克，他曾经4次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 嗯、 所以这次再度执导动画长片，有这么多的欧美名演员来响应，包括来给他配音了。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呢对这部影片超级感兴趣，因为我最近正在看《原始人》啊。比如说早期咱们古代的人类啊，包括呢这尼安德特人等等的故事，所以呢一看这个题材，我觉得冰河世纪应该要重新上演一次了哈。 可是这是动画电影，哎，跟你提到那些原始人应该差的也挺多的吧？ 反正也是，你肯定有那种元素，你信不信？到时候咱们上映再说好不好、 但是提到了原始人系列呢，我觉得之前非常成功的有动画电影哈，就是《疯狂原始人》。 哎，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就是 All City Yuna 一起演唱的《疯狂原始人》的插曲《Shine Your Way》。 Just before the dawn, when the light's still gone, shine, shine your way. And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go. Shine, shine your way. Open road, but it's still dark. Build a fire from a spark. And shine, shine your way. Feed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on't conceal it, then you'll start to find.Find your way. No one can stop what has begun. You must believe when I s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o much to learn, and now it's your turn to shine your way. There's a feeling deep inside, you can let it be your guide to find your way. And there's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gotta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fly away. Don't have to walk, now you can run, nothing can get in your w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来自 All City 和 Yuna 的一首合唱，这也是疯狂原始人当中的插曲啊。 对， 我觉得疯狂原始人当中也特别感动大家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些小孩子们你感觉他们被画的都奇形怪状的，然后也土土的，但是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也有各自特别可爱的地方，这就是能够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是，而且呢疯狂原始人给我的最大的印象是，就是他每次呢穿墙而过的时候，墙上就有一个人形的洞 啊，对对，很可爱啊。 对， 特别是那个小小的原始人，他每次就生气的时候，然后装作很凶的样子，你就莫名的可爱，想去摸摸头，摸摸头，摸摸头。 他很凶，你还想摸摸头，他是有多可爱哈？ 来看看今天我们各位的互动话题，你能够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啊？王静跟我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急脾气的人，就是忍受不了别人拖拉和磨蹭。但是呢，我又是个慢性子，就自己又快不起来。 这是什么组合？ 所以任何事情啊，都把时间计算的刚刚好，就从来不迟到。 哎，那还挺好的。 嗯， 哎，我觉得王静其实对自己，这就是说明有充分的了解。你看，他既知道自己是急脾气，但又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慢性子啊。 对，就是也达成了一个跟自我的妥协吧。反正我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 OK 就 OK 了。 但是我自己其实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对不对啊？ 特洛伊跟我们说，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练了这么多年啊。发现自己已经练不成施瓦辛格了，那就希望自己健康快乐就行。 我觉得特洛伊一定会遭受到这种问题，你知道吧？就所有这种像练得特别好的肌肉男的，都会被旁边人问，哎，我跟你说，大哥，我特别想健身，但是我真的不想练成施瓦辛格。然后他们就想，你倒是想。 你倒是能啊。 对呀，就好多人这种问题真的提得很奇形怪状的。 所以很多自己觉得不够完美的地方，其实只出现在自己的这个定义当中哈。所以可不妨活得畅快一点，不用那么去在意了。 是， 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你觉得可以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分享了动画芯片啊，无敌原始人，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神奇动物三的最新的消息。 而且呢，约翰尼德普 Johnny Depp 将确认出演神奇动物三，哇，他将继续出演黑巫师格林德沃一角。当然对于这个人物的解读呢，他说格林德沃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只不过呢生在了魔法世界，他希望打造一个魔法世界的全新秩序，只是他的行为太过狂热和激进，注定有很多人反对他。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 Johnny Depp 本人每次出演的角色就是疯疯癫癫狂热不羁的，对不对哈？ 那神奇动物二之前上映的时候啊，影片主打的那个名单呢，除了主演刚刚我们也提到这次也后为这个无敌原始人配音的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 对， 那么当时打出来的是 Johnny Depp 的这个角色，大家都好惊喜，好期待，好想看这两大影帝飙戏啊。 嗯， 就大概出场了不到一分钟吧，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Q3 金融购车方案轻松即享，畅享潮流世界。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游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小安介绍的德玛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秋天的最强运动攻略。秋天气温比较低，而我们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之下，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收缩，影响运动时候的血液循环，破坏运动效果。所以在运动之前呢，要做好很多的热身准备。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看到的是，你可以快速高抬腿、弓步跳、开合跳以及臀踢跳，都是一些不错的热身运动。刚才说到了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呢，血管容易会收缩，那各关节的粘滞性也会增加，所以它们的活动幅度会减小，柔韧性也会减弱。为了防止在运动过程当中引起关节疼痛的问题，建议呢，大家可以从强度比较低的运动开始练习，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当然由于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同，除了注意要选取强度较低的运动之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根据自己的感觉去适时的调整运动的强度。如果你在运动当中虽然有和人对话的力气，但是已经不愿意说话的时候，那一般来说你就已经到了训练的极限，不适合再增加运动强度了。这个时候呢，去跟心爱的女生在操场上慢慢的去套个圈，绕绕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电音单曲，来自于 Lee Alive 带来的绕圈，是你秋天的不二法则。 在那一年，你这样出现在我无聊沉睡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很大让我 show you around， yeah， 没问题我可以 show you around， 连我的话忘了回答，想让你感受我尽这一切的体贴和温暖交叉，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连朋友去灭，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 你 fall in love， 为什么只有你的声音我不易实现？你看一眼我却假装看远，哦，挂在嘴边不说却还给时间。腼腆的我该说什么？想让你抱紧我，没有阻碍的，剩下我们慢慢来。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变朋友局面。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我想亲吻你的脸，想只这一点，不想再绕圈。 刚才呢跟大家来绕了绕圈啊，如果呢这个时候是自己绕圈的话，就会觉得还挺凄风苦雨的啊，但是如果是跟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是比较喜欢的女生一起去套个圈，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好的。 那今天就是想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就是一直没跟女生绕过圈。 嗨，也不至于吧。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 这个不完美可以完全立刻就去弥补一下。 互动的时候呀，有很多人提到了减肥这件事情，然后戳到了月月鸟小哥哥的痛处。月月鸟小哥哥说，我可是要早安快跑的人，怎么能说我减不下去肥呢？ 嗯， 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减好，对吧？ 于是我呢就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看吧，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人呢特别这个时尚潮流时髦的站在了一家便利店内，然后呢旁边便利店员呢很奇怪的望着我，然后呢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望着我，然后我在干嘛？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哎呀，真的好佩服我这种中华小曲库的能力啊，随时给你带 BGM。 栗子跟我们说，现在天冷了，上班时间都晚了，今天那个大战指令是啥来着？ 大战指令 想了半天，什么是大战指令？ 斗图大战了啊。 对，我们 battle 大战的指令分别是看吧和吃吧，各位可以发送看吧或者吃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今天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 battle 大战的图片了啊。 是的啊，这个乔说呢投月月鸟小哥哥一票，瞧那小眼神， 赢了赢了赢了，我看着都有点害怕呢。 有吗？还好吧哈。 就你最近发的东西都在翻白眼，所以有点让人害怕。 感觉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副翻白眼的架势啊。 然后孙欣荣说，哎静瑜，你是不是没洗头啊？为什么戴帽子？你知道看破不说破，朋友还能做。 对啊，你这个友谊的小船立马就翻了嘛，对不对啊？ 我为什么来了这么土的一句话？ 你看看人家夏雨是怎么说的，目测美女你的帽子要火了，特别适合配现在的流行小黄鸭。所以呢明天的视频会不会小黄鸭？多会说话，对不对、啊、 哎呦，但是我刚刚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特别押韵的土，看破不说破朋友还能做，可能是最近嘻哈听多了吧，就比较在乎押韵这件事情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新的电影，不过这个电影的两位主演呢，哎，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说唱。 是，而且我也能用你刚才说的有稍微的土味的来介绍一下马上的这位主演啊。这个雕栏玉砌金犹在，只是周延盖。 啊， 盖的名字不叫周延盖吗？ 啊，对， 但是可以安在那首诗当中，毫无痕迹。雕栏玉砌金犹在，只是周延盖啊！ 哎呀，厉害厉害了啊！ 好，再来看一下，是主演是周延盖，另外呢还有徐盛恩，他们两位呢 是盖 他的本名叫周岩，你这样介绍出来大家知道是谁啊？ 对对，他们俩呢是出席了这个爆裂说唱的首映发布会了哈。嗯 嗯，那他们这一次呢电影爆裂说唱来聚焦草根歌手的出道经历，来讲述盖世演的说唱歌手老卡生活穷困，同时面临婚姻危机。 嗯， 但同时呢徐盛恩饰演的说唱音乐人赵泽也遭受到了父亲的反对，不支持他来追求音乐梦想。 是， 那两个人在追梦的道路当中面临着重重困境，不过内心始终坚持着对于说唱文化的热爱，最终成功登上舞台，向家人和观众说出自己的梦想。 嗯， 基本上也就是讲他们两个自己的故事， 算是本色出演了哈。这个盖呢在片中呢是化身以为人父的老 rapper， 他直言呢虽然自己目前呢还不是一名父亲，但是当爹这个计划已经挺上日程了哈。 但是你知道当了爹以后就不能是自己吃火锅别人吃火锅底料了， 嗯，就得自己吃火锅底料，让娃来吃 火 锅 留给娃娃。 来跟头跳，一口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尬戏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个人会几顿都哭，让俺的豌豆腐打起别地里青头路，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儿拿得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脑壳有两个旋的人一把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空，脑壳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不要，老玩满地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哪个不用讲的太多， TAI 来咯小镇实习快走走，老子是火锅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拿着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兰州一直往上跟头起唱，来师傅渡口号早就喊亮，开水来咯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好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路接爱你只有学得放弃，从来不跟家朋友讲啥子道义，我一登场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点报，富家富为娃儿上大上老，富楼找抄衣服和帽， Rap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问题都丢给你个人迹象，假装成功。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十月十八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猪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 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四缸高性能、四缸经济、两缸超经济三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五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君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为大家介绍了电影《爆裂说唱》，这次是由主演盖，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说唱音乐人盖、周岩还有徐盛恩一起来饰演的，他们就饰演自己的本色。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完全风格不同的一部新的电影， 对， 叫做《非洲遇见你》。 对，提到非洲呢，很多人脑海当中出现的是生机勃勃的草原上成群的动物在自由的奔跑。但是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非洲遇到你》发布的这个草原的悲鸣特辑当中呢，则是非洲草原当中不忍直视的盗猎者惨无人道的捕杀的血腥的场面啊。 嗯，这是2018年唯一在非洲全实景拍摄的影片啊。好莱坞华裔导演崔艳来指导，杨岳、王子权、杜汶等来出演的。那么他已经定档了，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0月19号来上映，大家可以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了。 嗯， 那么发布的这些惨无人道，就是这种不忍直视的血腥的场面，其实也是为了唤醒大家保护自然、保护动物的这种意识。 嗯， 包括像最近大热的这个网络的真人秀，就阿雅跟小 S 一起去拍的。 嗯， 拍完了之后，就小 S 也哭着说：“只有大象才配拥有象牙， 嗯、 而那些惨无人道的偷猎者，真的就应该被曝光出来，通过这种电影的方式或者真人秀的方式，被大家意识到，呼吁全社会的一种关注。” 对，而且非洲呢是很多动物的这个启蒙或者发源的地方，也是我们人类祖先发源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唤醒你对于那片大草原或者是那一片啊所有的动物的生机勃勃诞生之地的这样一种热忱和热爱啊。 嗯，提到非洲呢，当然我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歌曲了， 哇卡哇卡。怎么忽然感觉从这个大草原搬到了南非，好像有很多人在吹呜呜租了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是足球时刻，哇卡哇卡来自 Shakira。 It's all time, choosing your battles.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Tamina.Time for Africa. Listen to your God,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y vamos por todo. People a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And this is your moment, no hesitation.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 the way, believe it. If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T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Anawa, ah, ah. T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It's time for Africa.Waka waka my, eh, eh. Waka waka my, eh, eh. And this is the Mazimbu, yeah. Cause this is our 아프리카 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能够接受自己身体当中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啊。 嗯， 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不满意自己的脾气，不满意自己的身形，觉得可以再瘦一点哈。 嗯， 但是毛毛提到了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尊敬，他说妊娠纹，就是怀宝宝的时候长出第一条妊娠纹的时候都快要抑郁了，后来老公说这是母亲的印记，所以现在看到这些纹路也不会觉得丑，就感觉到的就是幸福。 嗯，我觉得你有个特别好的老公啊，特别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善解人意，在这个时候呢一句话就给了你一些正能量，对不对哈。 嗯，胡静提到了一点，说人们往往啊自己的不完美都能接受，但是别人的一点点小小的瑕疵都会无限的去放大。 嗯，想起了我们小学老师说我的一句话，责人言责己宽，就是说别人的时候特别严厉啊，说自己的时候总是特别宽泛，对不对啊？ 对，贺提到了说这个月月鸟小哥哥说，哎呀，刚刚发送了看吧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收到了你的图片， 嗯， 觉得还蛮有型的，瘦下来一定很帅，有没有瘦的时候的照片啊？ 嗯，刚才小学老师说我责人言责己宽的时候我还挺瘦的，那个时候是3年级。 对，从小就是一个可爱讨人喜欢的小胖子。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还有不瘦的时候哈。 不过刚刚呢月月鸟小哥哥是这一个题目，就是他自己翻着白眼，旁边的店员特别诧异的看着他哈。 嗯， 所以这个场景的时候，你要不要跟大家揭晓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场景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我当时实际上在想自己拍张照片嘛，然后呢，给我拍的人呢找了几个角度不对，这个时候呢，我刚刚把白眼翻上去一点， 嗯， 这个店员很好奇的从我旁边走过，然后他在想，哎，这大哥为什么在我这儿拍了这么久都不走？他在干嘛？但是关键是店员的眼神真的很有戏啊！ 对对对，店员抢戏 number one 哈！ 是啊， 刚刚也有朋友说，哎，如果店员今天也正在听早秀的话，应该会乐疯了吧？没有想到发了关键词之后收到了自己的照片，所以各位要注意哦，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斗图大战当中了。 是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这非常厉害了。 嗯， 它的厉害之点呢，不在于我们两个说一下炸裂呀、啊、或者厉害之类的， 嗯、 而是它是已故的科学家Stephen Hawking 的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 嗯，定于在今天呢，在英国发售了。英国《泰晤士报》呢，在10月14号透露了一下这部著作的内容。霍金呢，在书中暗示，富人呢不久之后可以选择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 DNA， 让自己和孩子变得拥有更强的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人。他是这么写的哈，法律可能禁止对人类的基因做改造，但是呢，一些人可能抵挡不住改善记忆啊、抗病力和寿命的这样一些人类特征的诱惑，所以呢，这也算是他对一些问题的一些前瞻性的预测了哈。 嗯，那他预计呢，人类在本世纪就能够发现通过改造基因提高智力的技术。 嗯， 霍金是在今年的3月14号去世的，享年76岁，有很多的人在怀念他，但是呢，他也留下了一批围绕他所说的大问题在写的文章和论文，所以呢，就成就了这一本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的书，今天开始将会在英国发售了。其中提到的这些部分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兴趣，就包括像之前的时候，可能现在唯一应用到的就是基因测序，包括像改变基因或者我们人类怎么样会拥有更强的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强的寿命呢？ 嗯， 这些问题交给科学家去回答吧。对于我们来讲，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幸福开心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霍金特别特别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你能够接受自己哪些不完美，霍金接受了自己巨大的不完美，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坡上村，科学家。 站在原地还不肯走，窗外车来人走，花儿水流，眼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0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阿依达》将再次与观众见面。在本轮演出中，世界著名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受邀执棒，网络国内外最精简的演出阵容同样令人期待。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何慧和孙秀伟将共同出演《阿依达》，他们将携手众多国际一线歌唱家，为观众完美呈现这一经典剧作。继续来关注，昨天孙怡2018 EP 专辑首支单曲《等光》倾情首发。据了解，这首歌曲作为孙怡首次跨界音乐领域的先行曲，特别邀请了华语乐坛金牌制作人李伟松匠心打造。《等光》为你讲述女孩独自等待爱情，并在孤独中自我淬炼的故事。上周末，不只是李健2018-2019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于重庆开唱，当晚李健以深海之巡为演唱会拉开序幕，舞台缓缓升起，他在灯光构建的海底世界中若隐若现，与现场万名歌迷挥舞着蓝色荧光棒呼应，形成一片广阔蓝海。除了熟悉的原创曲，新一轮巡演李健着重将一年多来写的新歌心仪的翻唱曲以 live 形式呈现。李健曾在节目中翻唱过两位原创音乐人许飞、刘锦泽的作品，父亲写的散文诗和十点半的地铁，也在电视录制后第一次做现场表演。他坦言这两首歌难唱，不仅是技巧，更是情感难以控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这首歌曲要送给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张图片看吧。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先生有事吗？ 还真的很像那个店员要说的话是吧？ 对。 但我觉得这个 T 这个怎么念，就 T 零啊，他说月月鸟小哥哥好像小猪佩奇的奶奶。为什么呢？小猪佩奇的书里面呢，有一本呢是我的奶奶，上面就写着我的奶奶总是喜欢戴着她的帽子，跳泥坑的时候也戴着。 跳泥坑，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天的装束是准备为了去跳泥坑准备的、啊、 就是喜欢这个帽子哈。刚刚有朋友猜说，哎，这个店员到底看着月鸟小哥哥是要干嘛呢？是说哎，帽子挺潮的，在哪儿买的？想问一下又不好意思哈。 还有人说呢，说这个哎，看着月鸟小哥哥说，哎，你是今天这个18岁刚刚参加完高考吗？这个答案我喜欢。 这太假了吧爷。各位，今天有很多朋友刚刚开车出门，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斗图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吃吧或者看吧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静瑜跟郭鹏各自为大家准备了一张照片啊， 是，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照片之后决定站哪队有什么样的感受。 另外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告诉我们哈。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了。可能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最近哎蛮想约朋友去一下电影院的，翻了翻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片可看哈。 对， 确实电影市场的低迷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因为从暑期档结束之后，每周末的观影人次差不多也就1000万出头，你就相比整个暑期档超过2000万的量级要低了不少，所以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好片。 是，整个十月呢，唯有一部大片呢，像呢是10月26号准备上映的《铁血战士》，但是不幸的是，它在全球范围内呢，已经口碑和票房双重扑街啊！ 北美的票房只有5000万美元，全球累计也只有1.2亿，票房上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了，口碑上呢，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跟大家推荐的地方了。 是， 那么现在11月暂定的大片只有一部漫威跟索尼合作的《毒液》。 近期呢，漫威的单体英雄电影在中国的成绩是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一部片也无法撑起整个11月的票房。那或许呢，岩井俊二的《你好，之华》有可能会成为爆款，但是呢，爱情青春题材在中国整体上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体量的影片。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有一定疑问，因为稍微挂一点青春的片，我觉得虽然不太可能成为大爆款，但是大概5亿到10亿之间的这个票房是有可能的啊。 不过电影市场越来越难预测了，比如说十一期间看到那么多的影片，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无双会拿到了一个票房跟口碑双第一的这个名次哈。最近去电影院当中可能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无双这部电影了，不过在本周五也有一批新片将会上映，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名字就叫做无双，当然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比电影出的早一些。 Don't 笑叫做乱世，历史已模糊，当真的笑句句剧烈变清楚，是我在哭。 续也续，续也继续，我朝暮雨，看似冥想着藏在意，我风筝月，你想念见你说勇气，我见你去，我想登入你，你去，你再去，你继续封定我致命的一击。最终你战败的消息，保留在煞气，相应的情绪，看我军令殿下的家。 我你的无双，一统江山，狂生之中，我却黯然一泪悲伤。 我一路爱用大笑，我无情的刀锋，我记得用掌声。 我你的无双，一统江山，破城之后，我却微笑绝不脸颊。 我等待一只猫，天空洒下幻梦，我等笑中。 The music talk. pressure, yeah. Under pressure, pressure.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8:47，各位行驶在路上可能已经快到单位了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最近可能电影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点，不过呢在网络综艺方面真的还蛮热门的，像我跟郭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像三大视频平台腾讯、优酷、爱奇艺都有上线了很多关于音乐方面啊亲子方面的。那么最近呢在爱奇艺还上线了一个只有6集总时长只有4个小时的网剧，叫做好戏一出。 哎，当然呢这部戏呢是在爱奇艺来上线了啊，但是这部戏呢并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黄渤的电影处女作一出好戏，它叫好戏一出，要翻过来哈。它并不是这个山寨网剧，而是名副其实的亲兄弟。这部网剧呢是把130分钟的电影扩充到了240分钟。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孙红雷、徐峥客串的片段，这样的一些彩蛋呢也会在剧中来纷纷呈现哈。 对，130分钟的电影扩充到了240分钟，分为6集，时长4个小时的好戏一出。如果各位当时在电影院当中没有看过瘾的话，也可以在爱奇艺当中关注一下黄渤导演的这个好戏一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电影一出好戏当中的插曲，黄渤邀请到阿信来合唱《当每颗星星》。 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 每个欢声 颗星星，来自黄渤和阿信为电影《一出好戏》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所以你是独一无二的，你需要去接受你自己。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各位聊一聊，你可以接受自己身上哪些不完美的地方。看到了大家都勇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其实我们也真的挺高兴的。 是， 那也留了一个悬念在最后。所以月月鸟小哥哥，你能接受自己哪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我有点胖吧，所以我还是努力减肥好了。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提出来， 简单跟直接的答案。 其实不完美的地方很多了，但是我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活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你需要去接受你自己，然后呢去认识你自己，然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之后呢，然后我觉得可以轻装上路。但是接受自己不完美并不是等于自己就不去努力了，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 对，自己要把握好这个度哈。周天的时候我去听了一个讲座的分享，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然后就有人提问他说，哎，请问那你现在完全接纳你自己了吗？然后他就笑了一下，他说，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 是，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不接纳是正常的。我可能今天会嫌弃我胖，我嫌弃我吃多了，我嫌弃我脾气不好，可是我就是我自己啊，我就像天上的那颗星星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你反过来想，如果你真的接受自己的话，可能你就不用穿好看的衣服或者每天去化妆了，对不对？ 不这个还是要的。毕竟我觉得要提供给自己还有别人美的一些享受哈。 是了哈。 那么今天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冬雨翻唱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不过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女孩。 好，我是说。 最后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入秋以来的首次空气重污染继续袭扰京城，所以出门别忘了戴上口罩。 当然呢扩散条件呢可能会持续有点不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持续的雾霾天气。建议大家还是减少出行外出，今天要上班的话尽量去乘坐一下公共的交通工具啊。 今天送给各位的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是视频 battle 大战，大家期待一下吧。 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受伤翅膀，陪我一起飞向更远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但却最美。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你却总能陪我一起傻，和我一起面对未知的锋芒。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